仔，要唔要跳舞噶？ 我唔系好识噶。 要接吻吻，更不会像最初。要细数听多几句便说我生日怎过，竟要问我，连那惊喜也懒得给我，讲不过便去躲。 我那个要拖手指像拍拖。要每晚铺到那日我怎过，好像行差踏错。 相识破， 从未学谅解体恤我，工作已拖垮我。 我疑心有几多？ 未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心。 仍要只为何吸引解心人？ 特别敏感， 我敢 放心， 一生 总之不够细心。 最难同我。仍要表白，肯为爱牺牲。 谁向左， 向右， 最后 痛恨， 全被爱情收紧。 如路又喝得多晚未怕累，亲近多些他却睡去，无法偷偷进驻他心里，仿佛火海不水。 送我礼赞少一句便斗嘴，染了发汗流眼是我不对，不断缠绕下去。 幸福吹 运用事业跟他比较，逼我答出金句。 我疑心有几多， 未说假说话，等于真有心。 仍要只为何吸引解心人？ 别敏感， 我敢 放心， 一生 总之不够细心。 最求转人， 最怕讲对白，痴恋世界人。 定要表白，肯为爱牺牲。 谁向左， 向右， 最后 痛恨，全被爱情收紧。 有些担忧未想他知道， 皆又为你好。 维护自尊扮演独行侠都好， 你怕与女友比较， 我只讲责任，不懂讲挂心。 定要只为何吸引解心人， 别敏感， 我敢 放心， 一生 碰撞擦出好感， 最能求我 个人也是对恋人， 定要表白，肯为爱牺牲。 谁向左， 向右， 最后 痛恨，全被爱情牵引。 女对男，长的人先兴奋。